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这酒吧里。 干嘛呢，小花？ 疼。 怎么了？谁扎你了？ 切，你们俩怎么能想点好的呀？ 撞门了。你说疼啊？怎么了？ 是撞门了。有一玻璃门没看见，撞着我了。 太粗心大意了。 对呀、啊。 你走道能撞玻璃门，这是正常人能出现的事情吗？ 那小哥把那门都撞碎了， 那是意外，这不是撞碎。 人家是知道那是门，你这说明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玻璃。 但是那是门的这个特点，那是门出现共振了，夸，巧合。 不是，因为那个门擦得非常的干净啊。 那戴着墨镜呢？ 没有啊。 那也是个门呢，它擦再干净你也能看出来是个门呢。 不是，橱窗的那种门。 他这个玻璃擦太干净了，他没看见，他就当。 那也是精神不集中。 对， 现在是玻璃。 哎，我让你们俩批判我了。 那你跟我们说的干嘛呀、啊？ 行，自求多福吧。 咱俩得死的， 这也不知道谁自求多福。就你这眼神啊， 哎， 你真得注意了。 要怎么说呢？就我发现这两年啊，小花的眼睛是有问题。嗯，你看上回找一男朋友， 怎么挺好的呀？ 什么事儿？ 上回找一男朋友，那个头跟杨小柱似的。 心灵美就行啊，有房有车啊，你呢？ 还能看出来有房有车，关键就是这些财迷。 不是，有房有车是他们大妈几个那儿聊，问他，不是你今年那个车库的费用是大概多少啊？ 管车库的这是？ 不是，我说大妈，他们现在进化的真是很狡猾，他们觉得问你有没有房啊，这种问题很俗气 哦。 哎，他们用拐弯抹角的方式问你，你车库今年的年费大概是多少啊？哦、 他这一句话得体现出好多点来。首先，你有车库就得有房。 哎。 你还得有车， 哎， 而且你还是个好车，因为有车位，所以这一个问题等于把前面的所有问题都囊括 了。 现在的大妈 机智过人， 哎， 而且呢，把数一说，大妈有个一评判， 你住的是什么档的小区？哎，说了，小伙子，你那个每年这个车位多少钱呀、啊？47，大妈， 哎，这就存在车棚子里了。 又探讨我这些隐私的东西干嘛？有什么？ 我们没想探讨你隐私的东西， 就想说 我们现在就想关注的是你怎么就撞玻璃上。 哎呀，不就是近视眼没戴眼镜吗？ 啊、 王大磊要是没戴眼镜，他能踩坑里去。 小花，你是平行，我怎么就得往下走呢？同样是近视眼，那待遇怎么就差着那么多呢？ 咱俩近视的程度不一样，你多少度，我多少度、啊？ 我多少度，你多少度？他也是你平行，我往下走。 裸视， 假如赛上了，赛上了， 裸视， 没有。上 我倒有一主意，门外啊。有一庙，明天挂匾。 您那听相声听多了吧？ 不是，我跟你说，老爷，这看不出眼神好坏来， 嗯， 而且没用。 测验测验吧，啊，咱都裸视，咱们这有视力表。 来， 谁先来？ 他先来， 你先来，小花， 来 看这个， 右上。 这个，你等会儿，右上是什么？哪个开口在右上？ 他看的是那 C 的那个， 哦， 那圈的那表，现在新的那个，你知道 E 那个好背。 哦。 但 可是我用的是 E， 对他没看出来，哎、这就证明这眼神不济。 他这完了，你最次啊，你最次，你这太次了。 哎，不过确实是你知道全国这么多，眼镜的，咱们就说有一个近视地图吧。 近视地图， 对，好比有个近视地图。 我没头回听说还有近视地图， 就是青少年的近视分布图。 哦， 哪个省份的近视检出率位居全国第一位呢？ 那河北省， 不对。 河南省 也不对。 山东省， 哎，第三位。 那就是再往山东的上边就是山西、 吉林。 哎呀，不对， 沈阳。这不是，那就是辽宁。 全国第一位是江苏。 哎，为什么是江苏呢？ 不知道。 白问他。 哎， 反正说东部和中西部的十个省份，始终处于高流行区，比如山东和江苏。但是低流行区呢，在 知道为什么？ 新疆和海南是低流行区。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都是考试状元出 的，著名的考试状元出的地方， 重视学业， 尤其是山东聊城菏泽这一带。 对，还有江苏也是净出状元， 徐州什么 的。另外像海南的那个地方，山清水秀， 哎， 天高海蓝。 小花这意思，海南那边近视检出率低，说明那边人不爱学习，是不是这意思？ 对，我是这么认为。 自然条件太好了，我觉得可能在家待不住， 晚上天天看星星， 就像咱们这个眼睛好不了，天天晚上玩游戏，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知道王大脸痛苦吗？ 你看他又说你， 我有什么痛苦？ 戴上眼镜，世界是明朗的，笑脸是美好的，但摘了眼镜以后，10米之内人畜不分。 小花，从高矮上我也能看出人畜来，两条腿跟四条腿我们还是看出来的，即便看不出长什么模样来。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直降399元，却给大家三箱18瓶、嗯。那如果您扫码的话，一瓶就要368元，您想想18瓶有多少钱了哈？ 对。 但是今天呢，咱们399元，您拿走的是18瓶，也就是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8瓶啊。所以呢，咱们过日子像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去抢购它。嗯、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进京方向，机场高速韦沟收费站到北高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压后部弱气压场控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气温在7到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阴冷。今天白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瓦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大街酒吧里， 老王。 哎， 朋友圈为什么给我屏蔽了？ 我没有屏蔽啊。 你别不承认，我今儿看你朋友圈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怎么没事？ 哎呦，我把你分错组了。 分厕所了？ 分厕所了？分错组了？ 我听错了，我听错了。对不起，什么叫分错组？ 我把你分错了组了。 啊、你把他分成什么组了？ 你把我分什么组了？ 你先说分什么组了？ 一定要说吗？ 我想听分哪组了？ 因为有可能大雷也是这组的，你知道吗？ 不能不能不能！ 我是这么分的， 说呀，怎么分的？ 朕的前厅。 朕的前厅？我听着怎么像家里装修的？ 朕的后宫，皇亲国戚。工部、礼部、吏部， 还有呢，刑部、户部， 外加上三法司跟大理寺正厅， 对，兵、刑、工、吏、户、礼六大部嘛。 对，他叫三堂会审、御堂春。你把我分哪组了？主要是 我本来想放前厅的，后来放后宫了。 把你摆前厅啊，实在愿意占地方。 限定哪个群可以看，我就可能把你给遗漏了。 把你搁后宫，还把你遗漏了，你就是冷宫。 你瞧，把王大磊乐的。王大磊还说呢，那天杨找他了， 说看到了王大理之前的朋友圈，里面有什么前女友的这那个的，给人买这个那个的。 那个年头好像还没微信呢。 刚有。 刚有吗？ 你第一条你忘了，杨子也是闲的，翻翻翻一直翻到第一条。 那杨子，杨子多爱他呀，吃饱撑的。 不是杨子，就他，杨子当乐瞧的。瞧完了没想到。 那就不应该生气呀、啊。 还多多少少有点生气，因为你想，哎呀，喜欢你喜欢你，但是你发现他同时也跟别人说喜欢你喜欢你，你多少还是有点不开心的。虽然我也不喜欢他。 你可能也没这种情况倒是。 对，小花也嫉妒。 那还得咬住建立群墙吧。 怎么了？ 初相识，老相好，发展中见过面，没感觉。 你听啊，老相好，这就是不正经的关系。 哎，八个呢，那组里。 呵，八大老相好。 发展中四个，见过面四个，没感觉四个。 没感觉还搁里头。 哎， 等会儿四十六个。 聊着聊着有感觉怎么办？初相识五个呢。 初相识，啊，不是，这都是女的吧？那男的那分得群啊。 没分，男的就统一放在男的这里边。 小柱得多不容易，天天往男的里捡，男的男的男的男的男的。 小柱对你们那得多不上心呢，对女生那是细致之极。 这点我承认。 他再细致，他也没细致过葫芦。 怎么呢？ 葫芦分的是这么着的 啊， 嗯，有为青年一个组，文科生、理科生一个组，没什么希望的一个组，经常发自拍的一个组。本科以上的一个组，研究生以上一个组，没有得罪过我的一个组，得罪过我的一个组，豆腐脑爱吃甜的一个组，豆腐脑爱吃咸的一个组。 哎呦， 老板， 具体挑每个菜一组、 哎、 是吧？ 天津人、上海人一组，这个江苏人、安徽人一组。 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有虫的，有人被重复分组， 所以这位什么都看不到。 这人很可能是南方人，豆腐脑爱吃咸的。 那叫万无一失。人葫芦说了，井井有条。很机智，对不对？他说 不对。 不对， 分朋友圈不能分这么细。这个朋友圈啊，我还是觉得这个跟朋友联系的这个微信居多，对吧？你分那么细致不好。 哟，你可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发朋友圈要再三考虑的，拍张孩子快乐成长的， 嗯， 怕被人用来这照片干坏事啊。 能干什么坏事？ 干什么坏事呢？ 那谁知道。吐槽单位的，怕领导看了不高兴。 你别发了。 你天天吃喝玩乐吧，又怕加班的同事看了不开心。 嗯。 然后写一句，哈哈哈，笑尿了。长辈打电话，怎么？哪儿不舒服？身体不好，赶紧查去。 他这里边确实关系太复杂，怎么还有长辈呢？ 你那朋友圈里不加长辈啊？ 很少，几乎没有。 你忘了要住那欢乐家庭群？ 啊，对，欢乐家庭群，对，欢乐家庭调解群。 现在是有的你可以给亲戚看，有的你可以给上司看，但有的你不能给他们看，有的是给男女朋友看的， 所以就得分得细致点是吧？ 所以有备无患。 今后啊，我觉得微信真是该慢慢的可能又要退出舞台了。 为什么呀？ 因为太复杂，你想不了那么周全啊。 复杂是别人的复杂，你王大雷简单不就行了吗？ 可是你发的时候你不想让这看，想让那看，不想让这看，想让那看。 你要有这复杂的心思，那你就得分群了。你要说我压根儿就什么，你别发，你不在乎的话，你一条都别发。 我在乎，我在乎，人都发，凭什么我不发？ 你就光给别人点赞，给别人留言，别期望人家再来点你了。 那我不就让人忘了吗？ 你看，这内心的焦虑还是在于怕孤独，怕没有存在感。 他没有存在感，这是真的。 他没有爱围绕。 怎么这话打你说了，你显得 别扭？爱围绕， 恶心。 本来就爱是 love 嘛，爱是 amor， 爱是人类。 最美的语言，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 无私的奉献。 他唱出来了。 可是我跟你说啊，我提醒你，分组是分组，新加的这朋友可进不了你那组。你就算刚把他加到那个组里，你屏蔽这组人的时候，新加的朋友也能看得见。做实验的。 嗯，那不叫事儿。我觉得这个，新加的朋友即便能看见，也没关系。 嘿，葫芦那天不就这么着吗？可叫万事俱备了吧？ 欠东风了。 结果怎么着？吐槽了。吐槽的时候呀，忘了自己加了另外一个同事当好友，把同事这个组明明是屏蔽了，但是新加的这个好友进不了这个组，所以他的吐槽被新同事看的是清清楚楚，最后传遍了全公司。牢骚、负能量，还有以前更严重的跟前任秀恩爱。都让人家给看得清清楚楚吧。 所以现在有一个朋友圈功能叫仅见三天， 或者叫部分可见。 哎， 所以就根本就没有这种烦恼，那就别发了不完了吗？ 这不刚大磊说了吗？别发他又觉得别人都 我亏的话没有存在感。 对对对， 小 花的朋友圈最有意思。 怎么呢？ 三天不可见， 看所有其他的。 最近三天不可见。 哎，你这个功能我应该建议他们开发一个。 对， 回头我给马化腾打一电话。 对，朋友圈是仅三天不可见。 那三天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了？ 自个儿选三天不可见，小花赶紧给马化腾打电话，哎，能不能开发一个所有都别让我看见了，我这不可见的事太多了。 然后马化腾对他来说，就你我就不见。 马化腾了都。 马化腾对小花说，就你我就不见。 不见不见，事儿得办啊，咱老朋友不能客气。 好的，那马化腾还真不见外。 所以呢，人家真有钱的人，像马化腾一定是好几个手机，人家不分组，人家这手机是亲戚的，这手机是朋友的。 对，马化腾那个风衣里那个手机一排一排分号，拿出来啪一抖风衣，哎， 跟卖手表的一样。 对，该跟谁联系了，啪摘下来个勾，然后拿手机开始联系。 对， 你看这是销售部那群，啪摘下来手机，啪这是现代化那群，啪这是纳斯达克那群。 但是马化腾也有发错的时候，啪你拿。他就加入群当纳斯达克就行了，发了一些语言不详的东西。 家里打电话直问怎么了，病了？ 病了，赶紧看去啊！ 马化腾该修手机的了。 克制啊，冷静，别乱加，少刷少发。那你们认为为什么要设置朋友圈仅三天可见呢？ 因为三天之前他有见不得人的。 是不是严重了？你会不会有点过于阴谋论？ 变相说就是说不想让人看见。 会不会这样憋个大的？ 小花， 憋三天就能憋出个大的？ 小花， 嗯， 你注意你的说话方式和基调 啊。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现在 越来越粗糙了。 你这个病啊，必须得治了。 大的大魔术、大戏法啊，大 我没听说是要魔术戏法的意思。 不，就算是 惊喜， 就算是魔术戏法，你又在朋友圈怎么憋的呢？你告诉我，在朋友圈可见三天就能憋出一个大的来？ 天天都有奇事儿，不太可能。三天没准能碰上一个， 那就不少了。 不少了， 一年碰见100多奇事儿呢。小花，我们碰见你就是个奇事儿， 太奇特了。 那谢谢。 他还谢， 他认了。 因为王家卫有一句对白说：“ 他能想起这位来，能喘这儿呢。” 我以为我会不一样，原来寂寞的时候，所有人都一样。合着我跟你们还是不一样。 对，你自认为跟我们不一样。 其实很多人你不觉得他只是就是朋友圈里过得非常光鲜，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朋友圈里才活得特别好，人前幸福人后孤独。 他是一种存在感，刷一种存在感。 肯定有这样的人。 哎，今儿吃好吃的了， 嗯， 夸夸夸照完了，其实是在人家这个现场照完，他门口一走回家吃窝头去。 有这样的。 但是也要反过来，所有的这个朋友圈发的都是负面情绪。 对，照都是窝头，实际上跟还吃大鱼大肉。 对对对，吃大龙虾。 那这位是不是也有点太有病了？ 反正就是，嗯，现在朋友圈确实能看到一些怪现象。不过这个三天朋友圈可见，有人认为呢，对朋友不真诚，连朋友圈都不给我看。 有道理。 我怎么相信你是真心想跟我做朋友？ 有道理，有道理。 人可能没打算真心跟你做朋友。 人家说设置这种功能的人，人家也有道理。我省去了手动删除的不恰当，而且已经失去时效的信息，我可以避免很多人际交往中的误会 啊。我觉得网络公司啊，开出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缓解自己服务器压力过大的问题。 哎，有这种可能性。 存东西存的年头太多了， 他们又不删。 而且有那个时尚前卫的小孩、小姑娘、小小子们， 嗯 啊，可能对这个功能 维持神秘感， 对对对，比较赞赏。 哎， 嗯， 这样你老能追求我。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我答应过了一些，其实我答应过别人的，其实 对对对。 不管怎么说，你要真想了解一个人，你还得跟他见面去聊。 嗯， 光看朋友圈就判断这人是不是真心对你，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太简单粗暴了。 嗯，这是有道理。 所以呢，朋友圈本身也是工具，那么是工具就一定会更新。 你干嘛说这话时候这么认真？ 明白。今天的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如果想听我小花跟你们继续聊天的话，欢迎明天同一时间。 走了，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让他三天可见吧。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爹酒吧里。 干嘛？ 看见财神了，我还要了一个珠子呢，你们看。 这个， 这不见都有。 游戏呀、啊，玩多了。哪个游戏得的？ 不是，就是在那个大瀑布酒店旁边，不是有个金店吗？ 对呀、 那个金店叫小溜子金店吧。 小溜子听着就那么不大气， 这金店干不长这个。 就他那个老板扮成财神，向顾客、路人要发那个珠宝呢。 哦，要倒闭了？ 不是， 两元、八元、十元了是吧？ 哎呦，好多人围着要呢。 干嘛去？ 就要珠宝去了。 这是最后两天了吗？ 最后一天。 哦，最后一天。 对， 拆迁了， 完事就拆迁。 对，不是，您店还在，这个庆祝活动就这一天。 他为什么这么搞啊？ 嗨，促销呗。他那店确实也不太景气，通过这个大家都去看看呢。 那我看促销人都是什么找个歌星啊，什么乒了乓了放挂鞭。 对呀、 然后他再唱个歌， 哦， 说句话，咔嚓一剪彩，这围一堆人一看， 那不是得找人头费吗？ 这不要庆典吗？ 人头费， 你得给人钱吧？ 多新鲜啊！ 那这个 发珠子不要钱、 发珠子你捡几个歪瓜裂枣，卖不出去的， 刺的，玻璃球。 反正比玻璃球强点吧，你看我这颗， 那叫水晶的， 怎么样？这水晶砸着就是多了，有点多，就忒多了。 对， 全是砸的，您这一弹球您拿 了，您这水晶里有气泡的。 哟，光线吧？ 啊，光线问题，没听说。哎，不过就拿这个送人，但有人要吗？但 是、 白来的谁不捡谁不要啊？你给我塞你手里你不要啊？ 好歹是水晶，虽然砸着是多点，但是呢。 沉淀都有， 好歹是水晶啊！ 你怎么知道是水晶的呢？ 我刷了，地上没碎啊！ 没碎就是水晶， 没碎才不是水晶的， 也可能是塑料啊！ 那叫塑料， 不是这应该水晶。我跑旁边鉴定了一下，说是杂质非常之多的， 谁给你鉴 定的？水晶， 他都多余给你看， 是安慰我。嗨， 这还是安慰你。这要不安慰你，得说多狠的话呀！擦纸飞。 主要你摸摸财神，你沾点喜气儿吧。他现在帽子摸没了。 哦，抢他去？ 不是，大家都纷纷跟他合影， 拿他当吉祥物了。 人还挺多，不知道谁个高，给把帽子撞下去了。 那没了帽子还是财神吗？ 捡起来戴啊。 还没丢。 哎，那咱们酒吧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措施促销一下？ 对嘛，让你打扮成那个你不干， 你让我打扮成那人跟这不合适，对不对？ 你看后来财神呢跟那个都合影呢，胡奶奶孙奶奶一肩膀一个， 肩膀一个扛着去的， 不是胡奶奶孙奶奶吊那个财神的肩膀，一肩膀吊一个。好，这俩老太太， 我觉得咱别去了，咱去了财神早趴下了，一肩膀一个，我一个他就受不了了。 你看胡奶奶那个手串，看见没有？阳光下一闪的那个。 那是胡奶奶抢回来的吧？ 怎么了，胡奶奶拿一串，怎么还精神不好了？跟着瞎游有什么、 孩子，哎呦，好玩儿呢，快去照相去呗。还有手串呢，要是真的就拿的。 还是塑料。 有个金店的老板在开业活动上珠光宝气，扮演财神，向顾客路人赠送珠宝。上午呢送了不到十串珠子，市民都埋怨太小气，特别是有几个长相颇似胡奶奶和孙奶奶的大妈，唯独着财神要黄金。总之是挺有意思的。嗨，其实不少顾客举着手机忙着跟财神合影留念，无非期盼新的一年好运来。您说真这么给金饰，哪个店也给不起呀、但人家说实话，给出去的珠宝虽然不多，但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哎，这不是一个胖同志吗？来，胖同志，您这个是获得的什么呢？ 硬塑料。 不，我不是说您这个给孩子的手枪，我是说这个手上这串。 这叫黑曜石。 是您刚才跟财神合影完了以后从他那儿撸来的吧？ 啊，对，我趁他没注意撸来的。 还抢了？ 不是，到底人财神知不知道啊？ 财神应该知道吧？反正跟我说赶紧拿走，别让别人看见。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 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霖， 迎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小柱考试作弊，让同学给举报了，老师急了，去，去请家长，找人啊，把消息送他们家，告诉他爸。他爸噔噔噔噔来到学校，见着小柱张嘴就骂：“你个不争气啊！我告诉你说，看见你我就生气。”老师一看，您别，我跟您说，小柱的父亲啊，您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态度就像训斥，不能解决问题。他爸一听，什么？我能不着急吗？啊，我跟您说，这孩子学习差不差，那不是主要问题，我就生气这孩子在学校人缘就这么次。老师一听啊，哎，您什么意思？他就是做了个弊，这跟人缘次有什么关系？啊，他人缘要好，这同学能举报他吗？ 王大磊啊，喜欢一女孩，可这女孩呢心有所属。哎呀，女孩无心中说了一句，哎呦，自己喜欢的男朋友病了，特别着急，特别难过。王大磊赶紧一想，这个是个献殷勤的好机会，赶紧就说，没事没事，你换一个没病的就好了。结果王大磊被拉黑了。 王大磊呢和一个女孩是异地恋，突然那女孩说要分手，王大磊说不行，我爱她，毅然决然的不顾所有人的劝阻，从北京呢买票坐了好几千公里的车啊到对方那地儿去，真是车上还没座，活活站了一千多公里，还换了两趟火车，总算赶到桂林了。所有人都跟王大磊说，别追了，他有对象了，不会和你在一起。哎，到女孩家门口啊，正好看到另外一个男人送她回家，两个人很亲热。王大磊捶了捶胸，偷偷地告诉自己说，我来这里是吃桂林米粉的。 小柱那天喝多开车，正赶上查酒驾，哎呦，小柱想这怎么办，突然间灵机一动，看见道边啊有跳广场舞的，赶紧把车一停，就窜到这个跳广场舞的大妈的人群当中去了。没一会儿警察来了，一伸手砰就把小柱薅住了，走哥我们回去，一下给蹬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小柱喝多了，根本就跟不上这个大妈跳舞的节奏，刚把小柱带走，旁边那大妈就说了，来姐姐好好跳啊，看见没有，这跳不好就给逮走。 王大磊闹腾上课，老师说了，今天我不会叫你滚出去的，你好好在教室里待着吧。王大磊高兴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同学们咱们今天去秋游。小柱生病了，我问他，你怎么感冒的？小柱说了，哎，我啊跟这个王大磊晚上将就了一晚上，我发现啊王大磊睡觉转身的时候就会把被子卷走，所以呢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明白了一句人生哲理的一句话啊，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先说不停爱的新鲜，三言两语靠近心灵，捂住脸和客气，在不经意泄露了心情，静静傻笑而已，也能够彻夜的想你，爱到不可思议，转世纪大默契，不用甜言蜜语，其实我爱的是你，是你烦恼的是我，虽然很粗心，但我会很努力，爱到不可思议，越老去越美丽，压根了没关系，皮肤皱皱也爱你，爱你就还在记这一百分的相遇，就是我和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